我是用转动的方法开始先离佛法身，用巴利文。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桑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桑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桑布达斯，伊提毗娑婆伽瓦阿拉哈萨玛桑布多维迦，查干那萨班那苏伽多罗伽维多阿努塔罗普利萨达玛萨阿提萨塔德瓦曼努萨南布多婆伽瓦。ती स्वाका तो भगवता धम्मो संदिटिको अकालिको एहिपास्सिको ओपनायिको पच्चत्तं वेदिताम्बो विनुहि ती सुपतिपन्नो भगवतो सावकसंगो उजुपतिपन्नो भगवतो सावकसंगो न्यायपतिपन्नो भगवतो सावकसंगो सामीचिपतिपन्नो भगवतो सावकसंगो यदिदां चत्तारि पुरिसयुगानि अट्ठपुरिसपुगला एस भगवतो सावकसंगो आहुनेयो बाहुनेयो दक्षिणेयो अंजलि करणीयो अनुत्तरं पुण्यक्षे तां लोकसा तेवं बुद्धं सरन्तानं धम्मं संगं च भिक्खवो भयं वा चम्वितत्तं वा लोमहंसो नहि सति इति।大家好，那我没有像什么特别的题目，今天、明天的，题目就是非常关，就是怎么融合南传、北传佛教？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题目？我要想这个题目，因为，目前。其实，中国跟我们欧洲还是美国有很相似的情况，多半学佛法的年轻的人，他们没有受传统的佛教的教育，他们学佛的过程一定会碰到。很多种不同样的看法，很多种不同样的法门，很多种不同样的概念，这是一种挑战，来用智慧吸收佛教。其实。依照我的楼见，佛教不能够说是，不能够严格的说算宗教，它比较算哲学、智慧学。佛教所最强调的就是智慧。所以，依照佛法，我们目前是在轮回的苦里面，因缘就是苦，因缘就是无明，对不起，苦的因缘就是无明，因为有无明，所以有轮回的苦。那无明的相方就是智慧，智处理无明。智慧有无明的相方，就是智。无明叫做什么？ 我们叫做不正确的不正见，见上面的颠倒，相上面的颠倒，色就是分别上面的颠倒，这就是无明，无明的意思。佛教说明无明为十二种颠倒。哪一个十二种颠倒？因为我们了解无常为常，我们了解苦为乐，我们了解无我为我，我们了解不净为净。我们用这种见，用这种相，用这种分别，所以我们落到轮回的苦。轮回的苦的因缘，轮回的苦的因是业，业跟心有业有心。轮回的因跟缘每次在一起，轮回的缘就是无明执着，有无明，所以我们执着；没有无明，那不执着。那其实那些这种了解都是靠智慧，不一定需要宗教来了解那些意思，那些意思都是靠智慧。智慧在我们佛教里面也有很特别的意思，智慧，就是信仰，信仰跟智慧在学佛的过程其实是不能够分开的。阿毗达摩，就是佛教的哲学、佛教的心理学，我们可以叫它阿毗达摩，就是悉达摩的意思。阿毗达摩其实是讲，什么是信仰？宗教跟，科学的不一样是在哪里？我们现在的人多半比较不相信宗教，我们相信科学。只是现在的社会的人就是这样。以前的人有宗教，宗教叫做，我们叫做 religion，religion 就是什么？religare，重复跟真理相应。re 就是在重复。ligare 就是搬在一起。所以，宗教的意思是，我们要重复再一次，从我们的真的跟真理结合。这是佛教的意思，这是所有的宗教的意思。重复跟真理结合，合在一起。其实 为什么有这种需要？特别宗教就是属于我们人类，别的众生没有宗教。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类的地位在这个宇宙里面很矛盾。我们一方面是猴子，一方面是天人，两个在一起。所以，人的心很矛盾。如果他没有宗教，如果他没有智慧，那他就会变成猴子；如果他有智慧，如果他有宗教，他就变成天人。在佛法里面，天人还不是宗教的目的，宗教的目的就是解脱。还是所有的宗教的德殊，不管是西方的宗教还是东方的宗教，他们都很强调这种矛盾。我们其实依照宗教，我们是从天过来的，佛教。天主教、回教、犹太教，不管什么宗教，道教也是，都是讲这个道理。不过，因为我们的无明、我们的执着、贪欲，我们就变成猴子。科学的看法就是相反，我们从猴子 变成人。那看法不一样。现在，越来越多，我们是将那个，佛教跟科学的互相的关系，这个题目越来越普遍，特别在，我们现在的国家。不过，其实看法是完全不一样。依照宗教，我们是从天过来的，依照科学，我们是从猴子过来的。那我们是什么？其实我们只能够自己在自己的心检查，自己的心了解。所以。religare 重复结合跟，就是结合跟什么？结合跟我们的真的我，佛爷其实就是教这个道理。真的我就是真理。假的我就是无明。如果我们有学印度哲学，就是其实，所有的重要印度哲学派都是讲真的我。只有佛教，是讲无我的道理，无我就是变成真的我，真的我就是无我，无我，了解无我，那就没有颠倒，没有常在无常的颠倒，没有乐在苦的颠倒。没有我在无我的颠倒，没有尽在不尽的颠倒。了解我，了解真理，就是那些颠倒就没有了。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法智慧，无明的相法。那所有的真的佛法都是讲这个境界，智慧的境界，没有颠倒的境界。得到这个没有颠倒的境界，佛教是用很多种不同样的概念，很多种不同样的看法。那，我们开始学佛法就会很矛盾，因为那些看法、那些概念，其实没有统一，有很多种连相反的看法，都在佛教里面。那怎么，学佛法？怎么处理那些矛盾？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学智慧。学信仰靠智慧。在佛法里面，我已经有提到。信仰的意思，阿毗达摩是说明信仰为 Okapana， 还是 Avakalpana， O 还是 Ava， 叫做下 Kapana， 梵文的跟 Kalp 叫做什么？叫做安排。我们要安排自己的心。在智慧的境界，这是佛教的信仰的意思。安排自己的心在智慧的境界，叫做闻真法。思真法，修真法。佛教一直是讲有三种智慧来吸收佛法，就是所闻慧、所思慧、所修慧。三种智慧就是来处理我们的见、想跟心的颠倒。所以来安排心在智慧的境界，也需要智慧。没有智慧，怎么安排心？即时论，多半学北传佛教，我们都是学即时论。即时论说。信仰还是信心叫做 Dharma Prema， 宗教的爱还是法爱？法爱就是信心的意思。 发的癌，宗教的癌。其实，在中国、道在印度、yoga 西方宗教，他们的意思是很相似的意思，都是讲你们可以看中国之道，都是讲怎么安拜心，收。安排，如果我们不用我们的头，那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头脑要合作，在道。对不起，我的口音不是很好，不过我努力学。来了解道理，我们需要。刀还是路？这个路，就是在宗教里面，就是 Dharma Prema 发爱，宗教的爱。没有宗教的爱，我们也没有办法发。智慧。智慧是靠这个宗教的爱。宗教的爱让我们安拜心在宗教还是道还是一切的境界。如果没有宗教的爱，法的爱，我们没有办法安拜心。在这个境界，所以我们就迷路在轮回的苦。处理轮回的苦，一定要找到道、宗教，还是一切的意思就是相应。不但宗教的爱，还需要跟真理相应，这是智慧。宗教的爱要跟真理相应，跟真的我相应。我们是常常用那些名称，那些不过其实，我们多半学宗教、学佛教的人，对那些基本的意思很模糊，所以一定要强调，要了解那些我们所用的基本的名称、术语，来了解我们是在做什么。现在的佛教界就是特别调章，来用智慧了解我们是在做什么，我们是在学什么，我们要成什么。在佛教里面，学佛法的过程也叫成的过程。其实日本话他们也这样翻译， Bhavana 就是从梵文的 gen bhu bhavati 就是 chang，在日本话 shu 就是 narimasu， chang 道理 chang 宗教 chang 一切。结果，我们安拜心用宗教的爱学佛法、修佛法、思维佛法。那哎，我们的这样，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变成成佛法 （bhavana）。佛教佛法来成佛法。不是教佛法，佛法跟我们是不一样，佛法跟我们是一样。我们的世间的经验，其实依照佛法就是法，没有别的经验。法就是智慧的境界，智慧的全部。信仰就是爱这个法。在佛法里面，法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经验的全部，没有例外。不好经验、好经验都是法。苦也是法，乐也是法。涅槃也是法，轮回也是法，都是法。因为我们模糊关于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不了解法。所以信仰叫做安拜心，在智慧的境界，用宗教的爱，用法爱。为什么我们能够用法爱？因为我们慢慢在学佛的过程，应该了解我们的所有的经验的内容就是法。如果我们要用智慧学佛法，我们一定要思维，要考虑这个道理，就渐渐我们学佛成佛的过程会越来越清楚。所以在佛法里面学佛法，就是挑战学智慧，用智慧。佛所教的法，其实都是智慧的方便，安拜心在智慧的境界的方便，法宗教的爱的方便。法宗教的爱的方便，安拜心在智慧的境界的方便，最重要的方便是什么？就是定，定的休息。 定在佛法里面，其实不是智慧，定是方法，方法来让我们发智慧。没不用这种方法，我们很难发智慧。所以，佛一直在强调，只有有定的心，能够如实观。如实观就是智慧的意思。如实观有两个范围。如实观在我们的世间的经验，这就是世俗谛。哎，如实观在超越我们的世间的经验，就是深一级。所以，学佛法，我们一定要用那种两种智慧：世俗，就是世间的智慧，跟超世间的智慧。超世间的智慧，在佛法里面叫做出世智慧。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个两种智慧，世间智慧、出世智慧，那我们就跟佛教的目标相应。佛教的目标就是利益自己，利益他。利益自己就是洞达出世智慧，利益他就是洞达世间智慧。所以，所有的正确的佛法都是讲你这种两种智慧，我们一定需要了解他们。哎，在学佛法的过程，吸收他们，用他们，用他们来利益自己，利益他。那虽然在佛法里面有不同样的概念，都其实是讲同样的道理。怎么用世间的智慧跟出世智慧来利益自己，利益众生？如果我们强调利益自己、利益众生为一个过程，不分别，那变成 被传佛教所强调的菩萨道，不过其实，不要想南传佛教没有菩萨道，他们其实也是讲同样的道理，只是用不同样的名称。因为南传佛教多半是靠声闻三藏经，北传佛教多半是靠菩萨三藏经。所以了解佛法，我们应该学两种三藏经。我不说北传佛教、南传佛教，因为北传佛教也有声闻三藏经。这个声闻三藏经说明的境界，就是我们可以教他基本的佛法。佛法的基础，这个佛法的基础还是一样。其实，所有的菩萨道的道理，在我们可以说，早期佛法都是靠那个声闻三藏经，基本的佛法。菩萨道的那些重要道理，如果我们有研究佛法，很明显的我们可以了解，他们还是靠声闻三藏经、无着论述。菩萨不平常不因。来说明唯识还是中观的道理，不是因呢？菩萨三藏经，他们多半是因声闻三藏经，他们的道理还是靠基本的佛法。基本的佛法的心性的对象，跟菩萨道的心性的对象其实不是不一样，还是一样，也是佛教的信仰的对象，就是佛法僧，过去的无因。现在的无因，未来的无因，缘起。这是我们佛教的基本的道理，他们是一样。我们管理他们有信心，有宗教的爱。我们如果能够安排我们的心在这个境界，那我们就是修佛法。不然，不一定是佛法，很可能就是不是佛法。 所以基本的心性的对象是一样的。基本的佛法没有特别强调，我们知道呢，没有特别强调菩萨道。不过也承认菩萨道所有的那个基本的佛教都是承认，不管是一切优部还是上座。都是承认有菩萨道，菩萨道的过程，基本的佛教没有特别强调，我们。知道，在基本的佛法，菩萨就是佛自己在过去的生命，叫做菩萨，没有别的菩萨。基本的佛法对菩萨的概念也很有矛盾。在基本的佛法的，在三藏经，不管是北传的还是南传的，菩萨一方面还是佛，一方面只是老师而已，他知道我们怎么得到解脱。解脱什么？解脱苦，什么苦？心里的苦。所以，在基本的佛教一些经典里面，佛只是老师而已，大老师。有一些经典，好像《藏阿含经》也有佛，不但是老师，他的境界，佛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他的境界连基本的佛教都承认，他的境界是超越声闻的智慧。声闻没有办法吃佛陀的境界。所以，声闻只能够得到。五种解脱因，解脱因，定解脱因，慧解脱因，解脱因跟智，解脱智的因，有得到那个五种因，那就不会继续在轮回的苦里面。那已经在基本的佛教有感言，看佛就是看法，看法就是看佛。所以很容易了解， 菩萨道是特别强调佛，真的佛就是发现。发生就是超越所有的分别，所以很早就菩萨道是强调这个智慧，无分别智慧。超越分别的智慧，声闻道是强调有分别的智慧。我们现在的人学佛法，特别要学怎么配合两种佛法所用的两种智慧，分别智慧跟无分别智慧，这样在我们的佛教的概念会顺真的佛法的意思。真的佛法的意思就是什么？真的佛法的意思，就是融化、融合世间智慧跟出世智慧，变成一个没有矛盾的境界。这样，智慧的功能能够成功。智慧的功能就是什么？如实分别，如实观。我们如实分别，如实观。那可以超越轮回的苦，没有，因为没有如实分别，没有如实观，我们还继续在轮回的苦里面。来了解佛法综合不同样的佛法的概念，两种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哎，一定要知道怎么用它们。这个智慧就是。真的佛法的智慧，如果我们用智慧的目标，就是处理所有的矛盾，我们的心里面很多矛盾，因为我们没有动它，我们没有彻底的了解怎么。融合世间的智慧跟出世的智慧，用这种角度来看，我们其实可以。 融合所有的人的佛教的概念。为什么？因为其实智慧的功能就是在处理矛盾，处理矛盾叫做不执着我们的小小分别的心。因为我们执着我们的小分别的心，所以在我们的世间的几年那么多矛盾，哎，我们用不到佛教初始的智慧。心里面如果有多矛盾呢？看不到。初始智慧，心里面那些世间的几年的矛盾，我们要融合靠智慧，在我们能够看得到初始智慧。初始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超越苦的智慧。那依照佛法，我们众生就是执着那些小型的分别，所以我们感情就是感觉上很多矛盾，那些感觉上的矛盾。依照佛法就是。见、相跟色就是心的颠倒的根本。所以，来处理我们的轮回的苦，在佛法里面避免未来的苦。在佛法里面，很重要，要了解怎么不执着我们的小心的分别，不执着小心的分别，就是不执着感情、感觉。依照佛的心佛法的心理学，阿毗达摩，我们的所有的执着，我们所执着的分别，都是靠我们执着我们的感情。因为执着感情、执着感觉，我们执着小心的分别；不执着感情，就是意思是在佛法里面不执着小心的分别。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那什么叫做执着干净？依照佛法，我们所令那的所言，我们的所有的手，我们执着它，为什么？因为过去的无明，跟过去的心、过去的眼，这是我们。执着现在的手的因缘，就是这个因缘。因为因无明执着现在的手，现在的感觉，所以我们重复装造业，装造业，业就是我们已经有说，就是轮回的因就是业，轮回的缘就是无明，无明执着。要了解这个道理，才能我们能够了解佛所教我们智慧的境界。佛是说明、揭示轮回，靠不但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同样的道理。因为过去的无明、过去的业，我们执着现在的受；因为执着现在的受，我们转造新的业。新的苦，这是缘起的精髓。只是，我们佛法所讲的智慧的境界，安排现在这个智慧的境界，叫做真的佛法的信仰。安排现在这种智慧的境界，我们才能够用法爱、宗教的爱， 来，闻佛法、思佛法、修佛法，一定需要这种宗教的爱，靠这个道理来成就我们的佛学的过程。那依照佛法，苦简单的说，苦叫做什么？佛一直是教我们解脱苦，解脱苦就是佛法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苦叫做什么？苦叫做五蕴，就是我们的境界的全部，我们的世间的经验的全部，叫做五蕴。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跟识蕴，这是我们的世间的经验的全部。要了解全部，才能够解脱全部。佛一直提醒我们，不了解全部，不能够解脱全部。了解全部，才能够解脱全部。其实全部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们的心呢那么复杂，我们做我们的全部很复杂。其实全部是很简单的。我们可以分别那个全部很详细，不过我们如果我们一般了解这个全部也够来解脱苦。基本的佛法是特别强调详细的全部的了解。比方说，如果你们看南传佛教最流行的论之一，叫做密林的班雅，以前中国应该也很流行，因为我看过有三种翻译，密林的班雅叫。他们怎么翻译？你有？不过还有，三藏经那先比丘，没有错，那先比丘。那个。那先比丘，桑嘎塞那，他知道大希腊国王密林达，希腊人，我们知道以前特别聪明，那个希腊国王也很聪明，不是普通的国王。那个希腊国王米林多，他要知道佛陀对世界的智慧的贡献特别是什么。那米林多他教他佛的 特别的贡献是佛在一个一心流里面有分别不动样的心法，如实了解他们为心的内容，说明很详细，每一个心法跟每一个思法的作用，这是它的伟大。那米琳达国王他不是很清楚这个意思，他不太理解，所以他问，请老师你举例子给我听。那他说，好像大王在曼加拉湾，Bengal Bay，你，分别就是刚刚入大海的地方，现在在印度叫刚刚沙嘎，在西蒙干，也是圣地，印度的大圣地。那如果里面我们拿一杯水，分别很清楚，这个里面有甘加河水，有亚穆纳河水，有果戈拉河水、萨拉斯瓦蒂河水，很多甘加河的支流。这样佛有分别在一个心的流，不同样的心说，说明他们的不同样的作用。这是佛陀的最大的贡献。那个很有智慧的大王还不是很清楚，那他在发问，请老师举另外一个例子给我听。那他说，大王喜欢吃不同样的咖喱。如果你们有去过印度，一定现在在台湾也蛮流行印度咖喱，是不是？那国王的咖喱里面以前有很多很多种香料，数不清那么多，还有抹一些包食，一些官爵分。所以他问，你在你的咖喱里面，你能够分别不同样的香料、不同样的分子？他说没有办法，那么多。那一样，我们的佛在一个心流能够分别，如实分别不同样的心法。让我们了解很清楚他们的不同样的业，不同样的作用。跟司法一样，基本的佛法是特别强调这个智慧，分别智慧。这种分别智慧就是阿毗达摩的境界。佛有叫三藏经，三藏经就是戒藏佛教一招， 出家人犯戒的，那些，出家人犯戒，所以出家人做不合理的事情，所以佛教戒障，因为他们做不合理的事情，早期没有戒障，因为佛陀的弟子都有开悟，后来开悟的出家人已经不是每个出家人出家来开悟，因为僧团，受社会的支持，发财，很多人供养，所以不一定出家的目标像佛，早期除了开悟的人，没有别的弟子，都是没有开悟。后来不一定都有开悟，因为他们的目标不是因为宗教的爱。起心导论也是讲，佛在的时候解脱在前面，所以不需要讲很多。一下去能够了解，后来开悟的人越来越少，所以需要越来越多规则，越来越多详细的说明来了解解脱的意思。那戒章就是因为特别出家人做不合理的事情，所以佛有教依照他们的，那个错误，所以，戒律是特别说明怎么避免那些错误，怎么让争端清净。那，今天是教我们佛教依照因缘，有适合的因缘，佛教适合的法，这就是业他的智慧的重要内容。所以，也有强调智慧的一些经验，也有强调比较实用的修佛法的方面的经典，看因缘。那阿毗达摩是讲开悟的境界，开悟的境界没有我，只有在基本的佛法里面，只有那些明法跟示法跟他们的分别。在阿毗达摩里面没有我，那这来入这个无我智慧。声闻阿毗达摩是特别强调分别智慧。我们的世间的经验，考多少心法，考多少思法，怎么他们在我们的世间的经验的过程合在一起？ 这个学是非常珍贵。不过，这种学是靠什么？是靠老师的指导。我们可以说，佛法的一切还是佛法的修行有两种方面，特别是。考什么？考基本的解学。基本的解学就是，根离一。如果我们能够归纳结章的意思，那结章的意思就是根离一。Indriya Samvara。没有根离依，我们无法修定，无法修慧。所以，这个佛学的方面是非常重要，它是条件。不管我们是修什么法门，所有的法门的成就都是靠这个根离依学。没有根离依，不会有定，不会有慧，那结果没有办法超越轮回的苦。不管是什么佛法，我们是修藏传佛教大圆满，还是大收音？还是学汉传佛教、禅，还是净土，都是靠这个道理。没有根利益，那没有办法修，没有办法修什么？没有办法修定，修定才能够如实观。那修定如果我们知根很发达，我们还是可以自己学，不一定修定，不一定需要老师。比方说，我的老师在斯里兰卡，他看《清净道论》，去森林，有完全吸收《清净道论》所讲的。定学的部分。不过，依照佛法，不管是北传还是南传佛教，内观，我们没有办法自己修，一定需要有老师指导。所以。佛在经典里面有讲，善知识就是道。如果没有老师指导我们，管什么我们自己看不到。 所以内观的过程是靠上知识教我们，所以那么多在Vipassana 还是内观还是智慧的境界那么多矛盾，因为上知识会教不同样的次第，不同样的方便，不同样的方法，结果。如果他教依照南传所讲的阿毗达摩，我们一定会看依照南传所讲的。如果他教依照一切有部所讲的境界、智慧的境界，我们一定也会看依照一切有部所说明的智慧的境界。同样的道理，如果，老师教依照一切是谛论还是唯识的道理，我们一定也会看依照唯识的道理，因为我们的内观的知识是靠老师教我们这么观。所以，在佛法里面说那些不同样的概念、不同样的分析，其实跟这个道理都有关系。哎，怎么我们能够用？不同样的道理，不同样的指导修佛法。就是靠智慧。那怎么，我的开始的题目，如果我了解，就是怎么融合北传跟南传佛教，我们。题目太宽，我们时间不够。所以明天，我还不但今天有讲，明天还有讲，明天我会举，例子，具体的例子，怎么我们能够用，比方说一些，南传的。法门来加深我们的悲观，比方说唯识的了解，那明天我会讲。今天现在4:30，还要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因为我希望我所讲的意思。大家会考虑，可以，如果有什么别的看法，我也答愿学。 非常感谢法师啊，阿弥陀 阿 佛， 弥陀佛， 给我们这么精辟的讲解。那因为法师是在那个日本曹洞宗那边学习嘛。那 是， 在可能民国60、70年的时候，日本的学者他曾经提出说“大圣非佛说”，那法师的悲愿是要把南北传的教法融合。那如果说有人又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说“大圣非佛说”，那 大 我想不是佛说， 大圣非佛说啊，是是是 ，It's not the word， 是是是是，我了解，好像今天。 所以， 菩萨是讲这个，对不对？如菩萨心里面有等等，大乘佛教有好多论点，就是讨论这个。你的意思是，我的看法， 还是 如果说我们有遇到这样的一个直难的话，请法师慈悲给我们指导，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慈悲为他们化解这样的一个疑问。 其实我们真的佛教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依照记载了解，因为三藏经佛入涅槃以后500年以后再有文字，500年佛入涅槃500年之前没有文字，只是口传，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现在比方说500年以前，就是比方说王阳明的时候，中国很有名的哲学家也受佛教的影响，现在王阳明的思想有口传到现在人会写，是跟王阳明本来讲的话一样，很难相信，对不对？那也佛所讲的一定不是像三藏经所写那么大哲学家大诗人没有这种习度，他们讲平常随缘，不是不一定都是用同样的逻辑，会用不同样的角度来讲。所以那个三藏经很有系统，每次如果你有学深问三藏经，多半时间都是讲同样的，你可以好。我是长大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我们习惯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看报纸，看一个报纸呢，你知道所有的报纸的内容都是这样的，每次一样。佛教其实也是这样，你有看几个经典，那下个是差不多，每次是用东洋的那些书意，东洋的次第，不太可能佛有这样讲，就是那些和尚他们有写，一定有一些三藏经的部分是比较原始的，不过很难决定佛真的佛法是什么，和尚依照转口又加什么，很难决定，连现在学者很难决定，考语言有很多种研究，所以那些经典还有比较像，不过阿毗达摩完全不一样。南传佛教是相信阿毗达摩全部都是佛教的，依照北传阿毗达摩是那些大弟子罗汉教的。那大乘佛教特别那个般若波罗蜜早期的一些经典，好像8000颂般若波罗蜜也差不多是属于这个时代，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很难决定谁是早谁是后，所以佛自己又讲，我们要用智慧决定哪一个是真的佛法，哪一个不是真的佛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实没有办法决定。那结果，我自己想，佛法对我们现在的人来处理我们的那些社会的矛盾、心理里面的矛盾，很会有贡献。不过我们要用智慧学佛法。那些概念好像这个是真的佛法，这个是假的佛法，那个南传佛教才是真的，北传佛教不是真的，那些对佛法那个害心很大，而且没有什么智慧，也南北传佛教常常摆置他们叫说叫小乘佛教，这个也对佛法的了解很有害性，所以现在的佛教应该强调不是不动样的法，是动样的概念，动样的基本的概念，这个才是真的佛法。依照那些公共的基本的概念，我们要决定哪一个是真的佛法，哪一个不是真的佛法，不能够用历史来决定。所以目前很多特别藏传佛教的法师对声闻三藏经很有偏见，他们一直继续讲就是消沉，只是为自己修，不是为众生修。南传佛教很多法师相信那个北传佛教不是佛说的，所以都是假的。那些概念对佛法的了解没有什么好处，只有害心而已。所以我有选择这个题目来强调现在的佛法的学佛法的需要，就是强调公共的佛法，所有的佛法的概念都是靠那些基本的公共的道理。那如果这样学的话，其实矛盾会越来越少，互相的了解，友谊会越来越明显，那可以避免很多问题。现在不管是南传佛教、北传佛教，比较有智慧的法师都了解这个道理，还是在斯里兰卡，我有很多年在斯里兰卡，比方说连那个一些拜接力拜的长的尼卡亚 leader 领袖，尼卡亚的领袖那个怎么说，三座斯里兰卡有三种派，有那个西安尼卡亚， 有阿玛拉尼卡亚，有阿玛拉普兰，拉玛尼亚尼卡亚，阿玛拉普兰，不是拜，是什么？尼卡亚，怎么说？尼卡亚。尼卡耶，有三种尼卡耶，这是接力尼卡耶，不是拜。尼卡耶 ，OK。我以前有认识那个最保守的，我以前也有属于最保守的尼卡耶，那些。他们相信连即时论都是大乘佛教，那都不是佛说的，不是如法，他们不要看，没有兴趣。那这种偏见也是在南传佛教很普遍。不过多半那些年轻的法师已经不会相信，所以他们来了解佛法的意思也学一些北传的书，那未来他们互相的沟通一定会越来越多。连，南传佛教最保守的社会缅甸，在缅甸连现在，我想没有那些和尚不能够学梵文，他们那么把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是用梵文传的，在如果要学梵文，他们要去印度还是日本还是欧洲？在缅甸不会学，他们那么把大乘佛教的影响，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目标，怎么保守他们的传统，没有别的目标，所以如果不是巴利文写的，他们不要看，他们不相信是佛说的。他们相信佛陀讲法是用巴利文，巴利文传才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那些后期一些拜佛教，尼迦亚佛教。那些概念，那些看法，好像藏传佛教也有很多法师相信小乘佛教就是比较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的法，不能够如实分别的法。那这种看法相互就是对佛法很有害心，其实没有什么在特别在我们现在的世界没有什么意思，让佛法的影响在世界上变成弱，对佛法的了解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一定保守是很好，因为保守我们还能够学很多东西。不过极端保守对佛学的过程很有害心，很不合理，所以还是要尊敬传统，不过要强调公共的概念，公共的法。如果学这样学，那应该矛盾会越来越少，我们 可以互相了解，其实菩萨道的了解一定需要先问了解的条件，先问了解，先问道的了解也需要菩萨道的了解，不然不是完全。连南传佛教已经有这个道理，南传佛教也是说明菩萨道只是不完全，只有北传佛教才变成完全。北传佛教虽然强调菩萨道，还是有大部分也是讲声闻道，只是声闻道没有转道，所以怎么成罗汉已经比较模糊，因为强调无分别智慧，分别智慧怎么用在使用的成道的过程已经不清楚。所以现在的需要要一种宽容的态度，怎么用有两种方法，分别智慧跟无分别智慧，在学位就是学问的过程，在思维的过程，也在修的过程，其实他们没有什么矛盾，只是讲点不一样而已。所以有智慧的北传的法师都学声闻道，有智慧的南传的法师都学菩萨道，只是在南传的国家那个大乘佛教因为历史的背景，他们很怕用这个名称，其实多半法师还是修波罗蜜，不是修快成罗汉道的道。不过怎么修波罗蜜，他们是靠多半本身故事跟Charitapitaka 一个小没有很多资料，所以一定北传佛教的那个菩萨道的很清楚的说明，对他们会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我有听说在尼泊尔最近连泰国法王泰国那个僧端王他有说南传佛教他们应该学论述菩萨的道理，对佛法的了解很有好处，所以态度慢慢会改变。这是我们的现在的世界的挑战，如果不改变的话，那佛法在世界上的影响不会很大。 OK， 还有什么问题？阿弥陀佛。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刚刚您说的要 好，法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刚刚您说的那个弥兰王跟那个那仙比丘，这两部经有什么差异？一个是南传，一个是汉传。那弥兰王他问那仙比丘有很多的问题，300多个问题。 没有错。 那他问他的问题，他的背后的理念是什么？有什么目的？那他是那个弥兰王是用佛法治国，那他对他们的国家，他的治国理念是什么？那我们可以从哪一些经典，可以了解，国王用佛法来治国？我们可以从哪一些经典来看到，不同的那个国王，他在这个背后，他有什么价值？这样子， 他没有讲很多，他没有讲米林达巴尼哈，很少讲那些政治的问题，差不多没有，都是讲佛法里面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想学那些问题，可能北传佛教的三藏经资料会比较多，南传佛教的三藏经比较少。有关于戒律和怎么用戒律对国家 有好处，那些有好像苏巴苏达等等，不过没有，因为我现在在印度做一些社会服务，现在在印度那些多半佛教的信徒就是用佛法来混跟政治在一起，反对那些高阶级等等，不过佛法里面没有那些道理，佛法是智慧，强调和谐，佛没有讲政治，虽然他有讲很多社会和谐的道理，他没有讲政治。怎么用佛法观国家，这个依照我的小小知识也很难找到。他有提到一些道理，不过没有系统的讲，完全没有。那是现在在印度那些佛教都多半他们呢参加政治的活动，所以他们特别强调那些反对阶级的系统的道理和政治的道理，其实佛法里面很难找到。佛自己虽然他是王子，他避免那些问题，他一些今天有讲Kshatriya 那些巫师是最好的修行人，有这个道理，不过他没有详细的讲为什么怎么用来，怎么他们要保护国家等等，那些道理都没有，找不到。这是后来可能有一些影响，不过在早期佛教找不到那些道理。佛是强调解脱，怎么解脱苦，这是佛法。佛法的范围非常广，佛里面也有怎么那些，它是说明怎么如果我们合作我们会变成强，不合作那就越来越弱，那些道理当然是有，不过 郭嘉强的道理跟孙端强的道理他也有地道，东阳的道理为郭嘉强跟孙端强他有讲那些，不过没有具体的讲怎么管国家，那个没有，在密林的班上也找不到。 谢谢。那我想请问一下法师，那弥兰王他问那么多的问题，他问那些比丘，那他问这些问题是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智慧，所以我又从智慧开始。 从 希腊人特别强调智慧，为什么他本来不是佛教徒？希腊人不是佛教徒，他因为智慧有受佛教的影响，他又从那个密林的班哈可以看出来很清楚，他又学佛法很详细，他很可能也有学别的宗教，基督教、印度的基本的，所以希腊人本来很宽容，后来西方文化改变已经没有那么宽容，不过希腊人很宽容，很开放。 阿弥陀佛，我这里有个问题啊，请示师父。问题是大圣菩萨道的基本是发菩提心，若要融合南北传在修行上，则这个菩提心的位置跟重要性如何？请法师开始。 在北传佛教发菩提心是最重要的，修行的过程也是发菩提心的过程。那问题是？ 我再念一次好了。 好。 大圣菩萨道的基本是发菩提心，若要融合南北传在修行上，则这个菩提心的位置和重要性，请法师开始。 好，那大圣佛教，如果我们可以说大圣佛教是靠般若波罗蜜的道理，发菩提心也是靠般若波罗蜜的道理。没有般若波罗蜜，没有发菩提心，所以现在般若波罗蜜经是说，如果菩萨相信他是菩萨，他就不是菩萨；如果罗汉相信他是罗汉，他不是罗汉。般若波罗蜜是强调什么？般若波罗蜜是强调无我智慧的深的了解，不管是声闻还是菩萨，都需要来了解真的佛法，需要这种深的佛教的智慧的了解。其实佛是叫般若波罗蜜，对象是苏菩提、阿难多、舍利佛、那些大弟子。在《大般若波罗蜜经》，苏菩提问佛，没有众生，因为没有众生，其实没有罗汉，没有菩萨，那因为没有众生，结果， 为什么修菩萨道成佛？因为菩萨道是靠众生，对不对？因为菩萨虽然了解无我的道理，他还是用众生来修波罗蜜，没有众生没有什么波罗蜜，那就一定需要众生才能够培养波罗蜜。不过其实没有众生，那为谁菩萨修菩萨道？为谁他发菩提心？那佛就回答：为真理。佛回答：菩萨修菩萨道，不是为众生，众生没有，他是修菩萨道为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空、真如还是实际。菩萨修菩萨道，因为他要融合跟这个实际真如空，变成跟这个道理跟这个真理一个境界，这是菩萨道。所以在真理里面没有什么矛盾，菩萨道、罗汉道，所有的道都没有，其实没有什么矛盾。《华严经》特别是强调这个道理，所有的佛法其实都是方便来得到究竟法。莲花经也有这个道理，因为究竟智慧就是空的智慧，超越所有的分别，也超越声闻跟菩萨的分别，所以它才能够变成解脱的内容，究竟内容。因为它能够处理所有的矛盾，这是智慧的功能。在智慧里面没有什么矛盾，所以佛教法不可能有特别。汉传佛教是强调这个道理，佛教的法其实没有矛盾，只是我们众生有矛盾。所以只有佛法有，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只有佛法有讲过很清楚这个道理。究竟法就是都要放下，连菩萨道连声闻道，所有的法先要放下无法，再 最近连发都要放下，这样才我们能够如实分别，如实超越所有的分别的束缚。所以连发菩提心等等所有的法，其实都是方便来了解究竟法。在究竟法依照北传佛教，北传佛教是特别强调究竟法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真理，没有两种、三种、四种真理。这个一个真理就是实际真如空，发菩提心只是方便来实际这个真理。北传佛教是强调这个真理跟我们是不能够分开的，我们就是这个真理。这是佛教的概念，连声闻道强调我们的所有的经验都是法，究竟法就是涅槃，涅槃跟空跟实际跟真如是同义词，同义词，同意义。所以最后我们要学那些所有的分别，来超越分别的束缚，不是来执着那些分别的那些分别。在究竟法里面没有矛盾，汉传佛教那些以前的大德都其实特别有强调那个需要综合不同样的概念来了解究竟法。超越一切分别的束缚的究竟法。好，那我们时间已经过了，最后回想，明天我们要举具体的例子，怎么融合北传跟南传的智慧，在我们的学佛法的过程。那我是用巴利文，阿卡萨塔查布玛塔德瓦纳嘎玛伊迪卡普尼昂塔阿努摩迪托查拉玛卡坎图罗卡萨萨那，阿卡萨塔查布玛塔德瓦纳嘎玛伊迪卡普尼昂塔阿努摩迪托查拉玛卡坎图德萨那，阿卡萨塔查布玛塔德瓦纳嘎玛伊迪卡punyang tanganmu di tua, cira merakan tutuman parang. Eta vata cha amehi samp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ya Eta vata cha amehi samp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ya Eta vata cha amehi samp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ya Devo vasatu kalene sasa sampati hotu cha Pito bhavatu loko cha Raja bhavatu dhammiko OK, 谢谢